请签开金本，六十七面倒数第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啊。若生于身，摄影身有，则不观闻；无闻则往身相所在。时从身生，许身因闻而有身相，闻因闻时，不应非借闻则从身啊。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十八戒里面的第二段，耳身十戒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啊。那么这一段呢是说呢，如果要是讲这个身能够生识啊，前面说过了，耳不能生识啊。那么身能不能生识？要身能够生识，不需要闻呐。换一句话就是，不需要用耳闻呐。所以经上讲啊，摄应身有，则不观闻。为什么呢？不需要闻，那个身他自己能生识吗？啊，实在是说，如果要是无闻，身相也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成呢，确确实实是因闻而有啊，因闻而有。如果没有闻，的确没有身相可得。这些都要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，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下面说，如果这个识从身生啊，这是讲色是因身而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这个时候应当啊闻于身呢，这会意才对啊。如果不用闻根，也就是不用耳根啊，怎么能够分别音声的大小长短呢？前面说无闻身相都不可得，从什么地方生识？后面这个两句是纵然啊，这是假设的话啊，假设识是从生而生的，我们也勉强的同意因闻根而有身相。那么这个时候闻根的时候，是不是同时也闻识呢？为什么呢？识从身生的嘛，我们耳闻身，岂不同时也闻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经上说闻应闻识。那么我们想想，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啊，事实确实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几段的经文呢，说出诸法不自生，啊，一步从他生， 啊，不公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啊。下面就讲空啊，不因非界，闻则同生 啊。那么这是讲空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耳根闻声而不闻识，闻不到识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识不是从身份，所以说是不闻非界。那么声既然不是生识之界，如果他要能够生识，当然识与生这个性质就相同了。我们晓得生没有知觉，识有知啊，所以生叫尘啊，属于色法了。识是属于性法，尘没有分别，识有分别啊。那么我们耳闻声啊，识要是声所生的，那么识必定也是属于色法啊，也是无分别的啊，也是无觉知的。那么我们好了，闻声闻识，识也是无觉知，所以说闻则同声，这是假设的话。你呀、啊，闻声，同时啊，也同意你闻到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诸位，称这个这段经文必须要冷静啊，头脑要冷静啊，要细细去想这道理啊。他这个这个说辞啊，是用用这个比方说。是我们了解这事实的真相。那么底下接着说，是已经被闻了，谁知闻识呢？若无知者，纵如草木。我们晓得，知是识的作用，知是识的作用。识不同于身啊，身成无知啊，耳识有知啊，因为耳识是心法，我们讲化心王，它是属于心法，它是有知，有知它才能够辨别音声啊，大小长短等，它才能够辨别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从前面这个假设说，那个识已经被耳闻了，识也被闻了，那么识就跟身一样啊，识也变成无知的了啊。换一句话，它也等同身的境界。这个时候我问，谁又闻识呢？都闻识的是谁呢？如果说是没有，那找不到这个文识的，找不到文识的，那岂不是跟草木一样？草木是无知呀。如果你要是有知，那有知好了，那你就变成两个识了。啊，那应当还有第二个二识，还闻到前面一个二识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哪有两个二识？二识只有一个，绝对没有两个。不应声闻杂陈中介，皆无中位呀，则内外相不同合成。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是讲根尘相杂， 这样臣当中有个界限啊，臣的一个中介实就生在这个当中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说法，那好了，跟前面讲的一样啊，这一点是根，那一点是臣啊。根呢代表着有知，臣代表着无知啊。你这个实生的当中，你实生的当中啊，那么接近根的这一边，这就变成有知了；接近臣的那一边，就变成无知了。你这个二十，难道还是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吗？啊，这个情形在前面演示讲过啊，所以啊，这么一说，注意一想，前面历史就能够明了啊，经中所示的大意。啊，这样变成什么？你这个耳识啊，分杂了，不像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，杂乱了。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纵然是这个现象，你这个中相啊不可得，啊，你还是找不到中间。啊，所以此地讲的时候呢，借无中位。杂陈中介，皆无中位啊！啊，因为你实在当中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，你这个当中中还是找不到。啊，既然没有当中了，你这个内外的相啊，内根外尘，这个内外的相啊，你又怎么能够建立？啊，这是叫我们推求啊，所以我们。平常日用平常可以说我们这个心呢不太粗啊，多少事情的颠倒是非呀 啊你仔细想想啊，毛病不出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天热了，我们扇扇子，这个就颠倒了。扇子还用得你去扇吗？啊，我们习惯的，哎，扇扇子。你们想想这个话是不是颠倒？扇子要你扇了，扇子不要你扇了。啊，衣服脏了，洗衣服，衣服要你洗吗？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生活。都在颠倒错乱之中啊！你仔细一研究，处处都是毛病。这个就是叫你身如一尘，你去追究，处处都不能成。啊，我们就扫地，地要你扫个什么？抹桌子，桌子还用得着你抹？抹的是什么？桌上的灰尘呐。啊，不是抹桌子啊，擦黑板，黑板不要你擦，擦的是黑板上的粉粒灰呀。如果擦黑板，那个一擦黑板应该就擦掉了，但那才叫擦黑板是，它黑的就擦掉了吗？所以真是处处都是颠倒，你们仔细想一想才了解啊。而我们自己还认为什么呢？我们说的话没说错。你要跟佛说话，佛这么一辩驳，一处处就觉得都是错的，没有一句话我们说对了。那所以佛法了，不叫你马虎，不叫你含糊笼统啊。样样事情的时候，追根究底，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。搞清楚、搞明了之后了，自己不迷。应用上呢还是很慎重啊，众生叫这个扇扇子，我们也叫扇扇子啊。众生不知道这个扇扇子这个错误，我们想的啊，那我们随顺他啊，他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啊，无需要给他去辩驳，除非是深入追究真相，那就得把这个话也讲清楚啊。如果不是深入追究真相的话，那就不需要很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，随着佛法住要深入之后啊，其味无穷啊，啊，其味无穷啊。事故当知，耳声为缘，生于生耳世界，三处度，这是把真相说出来的。耳、身、识，三处都是虚妄啊，不是真实啊。如果是真实的，我们应当找得出来，不是真实，所以你找不出来。那么此地啊，我在此地是前面也曾经给这个说过，四科七八是四处世间一切法的归纳总纲领啊。这一段经文也不算太长啊，说明什么呢？一业法之了不可得啊。论严经上这么长的一段经文，《金刚经》上两句话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三处都无，岂不是皆是虚妄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很冷静的去观察，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你仔细追究，确实，三处都无啊，了不可得了。是耳与身，即身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界。诸位如果能够见到这个真相了啊，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。为什么呢？本非因缘啊，亦非自然。这个非因缘怎么说呢？小乘人执着，小乘全教都执着一切法是因缘根源啊。那么佛在教小乘全教菩萨也常常这么说啊，可小乘全教他就执着，以为这个一切法是因缘根源啊，他不晓得佛所讲的这个因缘生法这一句话的意思还是啊。大乘菩萨听到这一句话他了解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为什么呢？缘生无性，无自性，当体皆空。这是大乘人能够领悟到，小乘全教他的领悟力没有这么深啊，于是乎就执着是因缘的啊。佛为了要破小乘人、破全教菩萨的执着，那么在此地说出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本非因缘就可以了，何必还要个非自然性呢？非自然性这一句啊，是破外道的执着啊。因为在印度当时有很多外道，他们这个在学问上啊，在这个道行上啊，定力啊，都有相当的功夫啊。那么他们执着呢，这个一切法是自然而有啊，自然而有也讲不通啊，也讲不通。所以这一句啊，破外道啊，也是为了断除我们的疑惑啊。我们要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。那么这个三处都无呢，就是刚才给诸位讲的中观论上所讲的啊，不生于尽，不生于空，又不是共生啊，说明一切法了无生。 你说阴年生，说自然有，都是欺人，都不是事实的真相。再看底下一段啊，第三段，以相持戒啊，果然又如所明，彼相所缘呢，生于彼时。这是佛的教证，阿难尊者给他说啊，又如所明，阿难是小乘的圣者啊，他在楞严会上是小乘的初果啊。那么我在这里啊，也透一点消息给诸位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大缘很深啊，大缘很深。这个我们的楞严经呢，过去印的这个本子啊，差不多已经送完了啊，现在留下来剩下来的时候只有几十本啊，我们讲堂的现在没有啊。那么楞严这一门呢，我们要常讲啊，将来可能就是周而复始地讲，一遍讲完之后我们重复再讲啊。同时我们很希望将来啊，我们能够办一个小型的研究班呢，由这个同学们专门来研究楞严啊。那么我手头上说啊，尤其是等好的注解啊，这个我都可以能够提供啊。如果有个三四年的时间，专门研究楞严啊。那么这一次这个汪居士，今天晚上我们回向给他的陆静文居士，那么他发心拿了50000块钱来印这个楞严经经本。那么我们最近也从香港得到一个本子啊，楞严经的只要啊科会了解三种的这个科定，本子大概也像我们这样大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教去印刷啊，这个对于研究楞严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消息啊。那么大乘起信论上一个星期这个妙莲法师送我一个这个新的注解啊，是日本人的著作丰子恺的翻译啊。这个本子我看是很不错啊，版本是12开的，那么我决定的时候要把它马上翻译出来啊，供养诸位专门研究起信论。起信论这个科目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起信上奠定了基础之后，可以说一切大乘经义都可以引人而解啊。那么华严经我们也曾经发了大心，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啊。但是八十华严的本子我们只有20几部啊，连30部都不到啊。华严这个讲座是长期啊，那么将来这个因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啊，我是打算说8月开始先录音啊，因为这个7月了我有3个大专讲座啊，7月是很忙啊。那么想8月开始呢，我们利用每一天上午的时间啊，一个星期3次，一次2个钟点，6个钟点录音啊。我是准备啊录100次啊，录100次啊。这个一百个礼拜，一个礼拜6个小时啊，那么就是600个钟点啊。我们用精简的方法啊，就是对于经文里头精华的部分我们细讲啊，那么能够看得懂的地方都省略，用这个方法打算是600个小时把一部华严经讲圆满啊。那么我预计的时候2年就成功啊，就是100个星期啊，1年呢50个星期啊，100个星期就把它2年讲完啊。那么将来这个录音带呢，我们流通 当然我们还要把这个经文呢经本子啊附带着要赠送啊，附带赠送。那么这个流通的方法我们呼吁啊，因为六个的袋子是相当多啊，所以诸位啊，在目前的时候你心理上有个准备，如果你需要一套的话你就准备带，到时候我们在此地讲，你带了录音机来录就是啊，一个礼拜录六个袋子的时候，两年的时候你家里就有一套华严经啊。那么今天有一个居士很发心，他发现了印华严经啊，所以我说真是感应到小啊。我这个八月想开始录音的时候，真是缺乏经本啊，他发现了印华严经啊。那么从这些许许多多殊胜这些因缘上来看啊，从这个小的方面来看呢，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国运啊，佛法兴隆国运就昌隆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从这一点点小的迹象来看啊，我们国家前途非常的光明，我们这个地区必定很安定啊，所以大经呢一定要发心弘扬啊，因为每天晚上讲经这个时间呢实实在在抽不出来啊，如果一天一天三天讲一次，我们四十华严讲一次，星期五继续不断的讲八十华严呢，我们就改在这个白天了啊，八月节间开始我们改在白天，只要各位同学有些空闲的时间啊，都可以来听啊，或者是你自己没有空闲，你有些亲戚朋友有空闲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从头讲啊，从头讲，欢迎到这来听啊。或者我们主要啊是录音的啊，主要是录音的、那么这是在此地附带给各位啊透一点的消息。那么二乘全教的境界就是有如所明，你所了解啊，你所了解是什么？彼相为缘，生于也是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凡是讲这个界，界呢专指十二说啊，专指十二说的啊，生于彼时啊。说此时为父因彼所生，以彼为界啊，这个界就是实的意思啊。因相所生呢，是以相为界啊。这个几句是破彼生当中，又以浮尘根、圣意根同时啊提出来。先破这个浮尘根，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，一看就明了。那么其次呢，再从圣意根上来着眼啊，圣意根上来着眼。同时啊，佛这个破法了，他是用以这个鼻，这个鼻孔的虚空，以这个相尘啊，以这个相尘为圣意根所寄托的处所。那么这样一意破之，圣意根尚且不可得，何况因根所生的彼时，我乃若因彼生，这是讲彼时 因鼻根而生的。色如心中啊，一合为鼻，这个底下就破了。您是以什么为鼻呢？为取肉形双爪之相。这就是反问过呢、啊、什么是你的鼻呢？是不是这个肉鼻啊？像这个双爪之相，你用之以为这个是鼻呢？维持嗅之动摇之心，你还是维持能够闻啊，这个功能，这个信道的功能讲、啊、你以这个、啊、能够闻这个功能做鼻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肉鼻就是俗称的啊，能够嗅香的这个功能就是圣的。所以这个一句里面呢，是把浮尘根、圣意根呢，都说出来了。啊，那么佛底下就分别了破。